整。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西方著名历史学家拉纳米特的《中国被遗忘的盟友》披露了1937年至1945年发生在中国战场上的一连串入侵、屠杀与抗争的史实。从日本悍然发动的77事变，到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从忍痛炸毁黄河堤坝以水带兵，到抽调派遣军远赴国门之外，从与罗斯福、丘吉尔、史迪威的国际大斗法，到聚焦中国三大战时人物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8年艰苦抗战，无数悲天痛地的事件，万千大小人物的命运变迁，共同构筑了一部扣人心弦的战争史诗。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作者拉纳米特，演播韩涛。 史迪威决定逃出去，5月他带领一支约80人的团队出发了，队伍中有美国人、中国人，还有英国士兵、印度机械师和缅甸护士。史迪威带领这支不可思议的队伍开始了丛林之旅，一路上疾病和毒蛇带来的威胁丝毫不亚于敌军的威胁。英国佬的脚全出了毛病，他于5月8日写道：我们的人疲惫不堪，猴子在丛林里吱吱地叫着，轰炸机在头顶盘旋，营地酷热难耐，到处都是虫子。他们终于在5月20日与外界取得了联系。当到达印度东北部的因帕尔时，省总督府的一个老傻瓜接待了他们。吸引眼球的机会谁也不会错过。5月25日，史迪威在新德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我要说的是，我们挨了一顿狠揍，他宣称，我们从缅甸逃出来，这是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原因，然后打回去，收复缅甸。在给自己夫人的信中，史迪威十分坦然地推卸了责任，并说出了自己的打算。我将回去向总司令报告，我当然有许多东西要告诉他，他将听到一些他闻所未闻的事情，观察他作何反应会是一件有趣的事。实际上，蒋介石已经决定他必须即刻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尽管他还没有告诉史迪威。蒋介石写道：今而即知此所谓同盟与互助皆为虚妄之语，美国亦不能外此立乎。值得一提的是，史迪威的丛林探险队无一伤亡， 但是袁受他指挥，现在被落在缅甸的部队就没那么幸运了。锣鼓是杜聿明将军麾下第五军中的一名士兵，他们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甚至还捕获了几头大象，但从五月初开始通讯中断了，他们试图向西北行军前往曼德勒。锣鼓回忆道，草莽丛林掩盖千里，使人干渴的要命，不久他们就迷路了。当他们在稻田间跋涉时，飞虫从四面八方袭来，接着一阵滂沱大雨将他们浇了个通透。几周后情况更糟了，士兵销毁了武器，因为他们再也没有体力携带沉重的器械，也不想让日本人得到他们。他们行军已经超过了一个月，锣鼓写道，官兵们都衣衫褴褛，面有菜色，我们每个人背着一个米袋，提着一个罐子或一只煤油桶，另一只手里便是一根拐杖。士兵们不但行军艰难，而且饮食匮乏，一个月来没有吃一滴油，大便紧而干结，肛门已经裂开了，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一滴油啊？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倒闭的尸体随处可见，连队的伙夫不见了，找到时尸体已残缺不全，大概是被丛林中游荡的猛兽给吞吃的。六月中旬，季风雨每日都倾盆而下，士兵们已经断粮，只好挖草根果腹，甚至在空投粮食时也发生了悲剧，几名士兵被掉落的面粉袋击中身亡。因长期饥饿，此后又有多人在分得食物后暴食而死。八月初，锣鼓和他的同伴们终于到达了印度。新三十八师虽因日军袭击和疾病有所伤亡，但大部分队伍都在孙立人将军的指挥下顺利抵达印度。第五军的部分军队不得不冒着日军持续的空袭，向缅北的密支那行军。第九十六师和第二百师的主力基本完整地回到了中国。第六军在日军的袭击下几乎全军覆没。日本人继续向云南进军，打到了中国的家门口。这次蒋介石派出了包括陈纳德的飞虎队在内的部队前去迎战，但此时的日军也没有必要再深入中国境内了，他已经实现了主要目标，切断重庆的补给线，滇缅公路。由于无法获得可靠的陆上或海上补给，国民政府现已接近彻底被孤立的险境。是不是史迪威失败的缅甸战略毁掉了国民政府的关键防御呢？对比另一个选择，即撤退至缅北的方案，尽管得到国民政府和英国人的共同拥护，但同样可能造成该地区被日军侵占、滇缅公路失守的结果。只不过史迪威高风险的赌博战略有更大的失败可能性，它造成了大约 2.5 万中国军队和1万驻印英军的死伤，而日军仅伤亡4500人。选择撤退也许意味着第五军和第六军可以保全更多兵力以防守中国，但无论这种选择是什么，事实上到1942年的春天，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已再无可能通过缅甸获得补给了。史迪威的选择造成的政治后果和经济损失将在未来数年里对蒋介石政府产生影响。缅甸补给线的切断也让史迪威获得了另一个好处，大约 4.5 万吨租借物资原本是发往中国的，现在只得转而分配给抵达印度的国民党军队。整个战争期间，史迪威掌握了向中国发放租借物资的权利，但多数物资都分配给了他所偏爱的计划，这种做法将逐渐侵蚀同盟国与国民党之间原本就不多的信任。缅甸大溃败的另一个影响，就是在全球战争爆发仅几个月后，他就为西方国家对中国抗战努力的看法定下了基调。他使外界认为，由于蒋介石这个腐败而不合作的领导人的阻挠，西方军官，主要是美国军官，尤其是史迪威，试图激励中国的努力更加无济于事。蒋介石非常清楚这一点，史迪威关于中国的军事报告皆极轻视且力加污蔑，他写道，对我接济已甚冷淡，思之愤痛。蒋介石派往缅甸的军队丝毫无助于提升中国的军事威信， 不过，与英国人在这一地区的全面溃退相比，中国的表现并不算特别糟糕。同盟国责备蒋介石把中国的利益放在首位，但这无可厚非。他们还指责蒋介石无法指挥一支如英美般强大而训练有素的军队，随着他的统治根基越发削弱，西方开始将其视为无足轻重的人物。造成中国军队如此不堪一击的外部原因，并未被理解为向蒋介石提供额外援助的正当理由，反而被当作一种失败来看待。 数十年来，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始终是一场英美苏领衔抗击法西斯的续期战争，而亚洲战场上英勇抗击日寇的中国却被有意无意的淡化。牛津大学拉纳米特教授的新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基于丰富的史料重新审视历史，全面完整地还原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尊严与独立的浴血抗战历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在缅甸战役进行的同时，另一起事件同样反映了中国在西方盟国眼中的低下地位。1942年4月18日，16架 B-25 轰炸机从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起飞，对东京、大阪和名古屋等日本城市的军事和工业建筑实施了打击。它们造成的破坏并不大，但空袭显示了日本在面对空中打击时的脆弱。这一行动被称为杜立特空袭，是以行动指挥官空军中校詹姆斯·杜立特的名字命名的。袭击的新闻对美国的战争努力而言是一场巨大的宣传攻势，可他却吓坏了蒋介石。美军飞机返回时计划降落在中国东部浙江省内国统区的机场，但实际上没有一架飞机正常着陆，他们分别迫降于中国东部的不同地点。此外，一架飞机还降落在了苏联沿海的弗拉迪沃斯托克，并被扣留了一年之久。这次袭击使日本恼羞成怒，他袭击并摧毁了陈纳德在浙江建造的所有机场，并对周边地区的居民犯下了残忍的暴行。这次受到美国公众欢迎的行动却给中国的抗战努力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美国飞机的出现继续为中美关系制造了紧张的气氛。一位美国军事参赞心怀不满地写道，他的中国同事说，中国人开始讨厌美国人，是因为每当美国飞机飞过头顶时，他们都不得不拉响空袭警报，村民们只有等到飞机出现时才知道他们是敌是友，村长必须经常疏散当地居民以防止轰炸，这干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陈纳德的回答是，只有当中国人可以向他证实飞敌战区里没有一个日本间谍时，他才会预先通知他们，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美国人有理由担心，向中方透露空袭时间会让美国飞行员陷入可怕的危险中，因为敌人也有可能掌握这一信息。然而，美国人对中方高级军官的不信任，也不可避免地凸显了双方间的不平等。此外，蒋介石的统治正从内部遭受侵蚀，罪魁祸首既不是叛乱将领，也不是靠不住的盟友，而是迫使他与人民对抗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力量。 1943年2月，记者李威来到河南省采访。河南在中国历史上享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穿省而过的黄河滋养了中国最古老的文明，洛阳、郑州等城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之前。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每年产出的粮食养活着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此地大量人口在过去五年的抗日战争中为中国军队充实了兵源。1938年，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进犯，下令炸开黄河河堤，导致该省部分地区深受苦难。现在又有传闻说，一场可怕的饥荒正在吞噬这里的人民。政府的新闻审查制度令报纸报喜不报忧，所以 李威希望亲临实地探求真相。他写道，在从义井铺到验尸这一路上，我见到三具尸体横在马路旁，其中一个是老人，他脸朝下趴在路边的麦田里，不知谁把他的衣服都剥掉了。李威继续向河南腹地行进，走到一处，他询问一位老人，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聚集在洛河岸边。老人回答称，那些人是在拾鸟粪，洛河一带有许多大雁，人们会将鸟粪用水淘洗，挑出其中可食用的部分，未完全消化尚可食用的草籽。不管这事听起来有多可怕，在那个饥饿的春天，它都算不上是河南人民遭受的最悲惨的经历。随着中国在全球的政治影响力突然扩大，国内形势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将更多时间花在了与史迪威、罗斯福、维维尔和丘吉尔等人的交涉上。缅甸大溃退显示出中美英这几个名义上的盟友还远未成为真正的合作伙伴。与此同时，蒋介石的目光也不只盯在中国周边迅速变化的局势上，在远离中央控制的地方各省，仓促实施的官僚体制、救济粮政策和军事管理措施，在重重压力下变得脆弱不堪。这些压力不仅来自日军威胁，还来自中国内部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国民党政府和同盟国不顾中国国内资源日渐短缺，仍要求人民再三忍耐。尽管中国与西方大国结成了他曾朝思暮想的联盟，但多种迹象表明，在战时体制下，双方的关系进展很不顺利。格雷厄姆·佩克为美国政府机构战争情报办公室工作，他的职责是大力宣传美国与蒋介石联盟所产生的积极作用。但他很快就认识到，人们对此的第一反应是讥讽与嘲笑，以及国民党日渐脱离现实的趋势。重庆政府的新决心无法掩饰这个事实，国民党对西南以外地区的控制力已经越来越薄弱。关于国民党统治的腐化堕落，蒋经国可以为蒋介石提供第一手信息。蒋氏父子的关系一直有些疏远，蒋经国于1927年前往苏联，并在那里生活了十年。1935年，蒋经国与白俄罗斯籍妻子蒋方良结婚。1937年，蒋经国回到中国，被安排至贫困的江西省赣州县主持事务。在赣州期间，蒋经国在日记中记录了国民党极力深入边缘省份，实施现代化、集权化统治的大量事例，其中也包括失败的例子。 八年抗战，一部塑造现代中国、左右未来亚洲格局的战争史诗，1400多万亡魂，8000多万人大迁徙，生灵涂炭的焦土，历史忌讳的风云人物，血腥残酷的战争，惨烈悲痛，波澜壮阔，一个民族的崛起以此判断。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全视角呈现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中国被遗忘的盟友》。 1940年6月，刚到赣州时，蒋经国视察了当地一所破败的学校，其中一名学生其实是个30岁的逃避兵役者。蒋经国向学生连续抛出数个问题，比如国民政府在哪里，没有人回答。当问到汪精卫在哪里时，有人说在日本，但问到日本在哪里时，课堂内便是长久的沉默。只有一个学生回答，在日本帝国主义那里。其他公共机构的水准同样让人沮丧，一家医院一无所有，只能给病人提供稀粥。脏乱的县政府办公室里到处弥漫着凄凉冷清的气息，居然还有一大壶尿置于其中，这让人难受得无以复加。更令蒋经国感到悲哀的是， 他发现当地县长竟将一摞户籍登记表做枕头用。当被问到为何没有毯子时，县长回答说他将毯子锁起来了，以免被偷走。在整个抗战期间，蒋经国一直留在赣州，该地区也因他实行的社会改革而广为人知。但即使在管理赣州几年之后，蒋经国仍然对当地人的贫困程度感到震惊。比如一位66岁的老妇抱怨说，当地粥厂在这3年里发给他的米从来都不够吃。还有蒋经国在日记里提到一间臭气扑鼻的破败房屋，那是因为屋主不得不以捡狗粪为生，而这些捡回来的狗粪需要先储藏起来，再称重卖掉。国家统一的概念在这些偏远地区根本没有意义。为了建设理想的新中国，蒋介石必须打败日本。为了打败日本，他就需要建立军事同盟。终于，蒋介石在珍珠港事件之后成功组建了一个同盟。然而，结盟的直接后果却是有更多的外部补给线被切断。由于军需供应对于维持中国抗战必不可少，也就导致保持社会和经济稳定愈发困难。阿瑟·杨格既是中国战时财政的记录者，也是当时实施财政控制的参与者，他同样看到了新同盟带来的影响。杨格曾任美国国务院的经济顾问，1929年受邀成为蒋介石政府的财政顾问。战争爆发后，他毅然选择留在中国。在这个国家日渐沉沦的过程中，他成长为一位值得信赖的人物。早在1937年9月11日，杨格就建议实行新的食物税，考虑以粮食的形式征收，以满足军队的需求。战争早期粮食丰裕时，这项政策的实施似乎并不紧迫，但1940年的粮食欠收促使国民政府行政院采取了田赋征实政策，即以粮食而非货币的形式征收土地税。这一政策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劳克林居里的支持。1941年7月1日，田赋征实开始实行，紧接着又出台了征购稻米和小麦的新规定。在河南、山西、陕西等北方省份，小麦是主要粮食，对于包括云南、广西在内的南方省份，稻米则是主要粮食。这项政策是有其合理性的。军队正遭受疾病、饥饿、士气低落的侵袭，又失去了来自英属印度的重要粮食供给，所以征粮是必要措施，否则庞大的国民政府常备军根本无法生存。史迪威将军抱怨中国在抗日方面无所事事，这种误解是由于多种原因造成的。盟军的战略只关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而在中国展开一场全面战争所需的资源消耗将大大超过美英两国的承受力。唯一能阻挡日本进军中国腹地的就是现存的国民革命军，如果国民政府决定弃土不守，很可能导致日本在1942到1943年间彻底征服中国。不过征粮政策的确给本就脆弱的中国经济造成了切实的损害。1940年3月，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汪伪政府在日本的支持下发行了一种新货币，并使用恐怖手段强迫人民接受伪币。中央银行首当其冲，成为了汪伪政府的目标。1940年3月24日，一枚炸弹在上海法租界的中央银行分行爆炸，造成70人死亡。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又发生了多起银行职员遭到绑架和恐吓的事件。持有国民政府法币的人不得不设法在国统区里用掉这些货币，导致纸币流通量激增。更糟糕的是，这恰好发生在粮食日趋紧缺之时，因为物资补给线已被逐一切断，通货膨胀由此盛行。田赋征实政策确实缓解了通货膨胀，因为军队不再需要从公开市场上购买大量粮食了， 从1942年起，重庆政府每年征得的粮食可达6000万担，然而沉重的负担却落到了国民政府控制下最富庶的几个省份上，尤其是四川。同时，这项政策也为腐败投机行为提供了机会。归根到底，新税制将更多的战争负担转嫁给了农村。从战争之初开始，农村就是征兵的重点地区，但农民并未遭受重大的粮食短缺，收成良好，以及未实行田赋征实时，农民是可以自给自足的。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作者拉纳米特，演播韩涛，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新闻广播。 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